轮回的确可怕了。为什么呢？既不能出轮回，在六道里面必定是每一世一世不如一世。你要问那什么道理呢？轮回是果报，祸业是因缘呐，因是造业，语言是迷惑，因为迷惑造业才有轮回的果报。那我们想一想，我们从早到晚，从年初一到腊月三十，我们造的是什么业？这不就清楚了吗？业很复杂，这复杂的行业不外乎三大类，这是佛在经上告诉我们：善业、恶业、无忌业。无忌业就是说不上善恶啊，称之为无忌业。我们想想，我们造的这个善恶业，是善业造的多，还是恶业造的多的？造业不仅是论事，更重要的是论起心动念。起心动念就造业了。如果念念都为我，自私自利，这就是恶业。恶业要造得多，善业造得少，那这个前途就可想而知了，必定是堕恶道的机会多啊。生三善道的机会少啊，这是必然的道理，因果的定律啊。所以佛在大乘法里面教给我们这个方法，实在讲是善巧方便。他教给我们起心动念不想自己，想一切众生啊，我所思的，我所想的，我所说的，我所造作的，都是利益一切众生。决定不去想自己，久而久之啊，这个我执啊就没有了，不要断。没有了，怎么会没有呢？又常常不想他吗？想都是想众生嘛。把这个心量扩大了，我执自自然然不破，它自然就破了啊。这个方法比小乘呢破我执的那是高明太多太多了。这就是念头一转。利益一切众生，我自己也是众生之一，一切众生都得利益，我也其中之一嘛，那我怎么会不得利益呢？所以佛在这句话我们要体会到这个意思，那我们都用上了啊，不是说他用得上我们用不上啊。佛菩萨这些原理原则，这些生活方式，我们通通可以用上。你只要会用，那你就是佛菩萨。 就觉悟了，这就不迷了。那么令入无余涅槃而灭度之，这是讲啊最大的利益，最究竟最圆满的利益，是帮助人成佛，帮助人达到究竟觉、圆满觉。目标一定要定在这里，才彻底啊，而不是帮助人到某一个阶段为止。佛不是如此，帮助人到究竟圆满。这个是有做，认真努力的做，这做不能着相，着了相的时候，这不又麻烦了吗？底下说，如是灭度无量无数无边众生，实无众生得灭度者，这一句话就是无助啊。前面呢，魔界令入无余涅槃而灭度者是身心啊，虽然认真去做，不着相，坐而无着，你看他心多清净，他多自在，他多快乐。坐了要有坐，苦恼啊！你的心不清净，你的心不平等，你的心里面有分别，有执着，就会生烦恼啊！坐而无坐，他这个心永远保持清净平等。我们学佛呢，就得学这个啊！在日常生活当中啊，你在家庭，从早到晚为一家人工作布施供养了 啊，你那一家的成员就是你度化的对象，就是你修行的对象啊。啊，为他们工作，为他们服务，这是身心。做完之后，心地清净，啊，工作放下来了，念头也放下来了，恢复到清净心，一念不生，这就懂得回头啊。你对你一家人布施供养，你看你六度里面你修布施波罗蜜，把一个家整理得干干净净，整整齐齐，有条不紊，持戒波罗蜜啊！啊，持戒就是有条不紊啊。啊，持戒展开就是守法了，样样都是合乎规矩，那就叫持戒呀！啊，做事情有耐心，不但有耐心，而且能够心安于环境。啊，环境是富有的，他心安于富有；家庭贫贱的，他心也安于贫贱。忍辱真正的意思， 也就是普贤菩萨十愿里面恒顺众生。那个众生不仅是包括人事，也包括物质环境啊，因为众，它的意思是众缘和合而生起的现象叫众生啊。人动物是众缘和合而生，植物矿物环境也是众缘和合而生的，所以恒顺众生不但恒顺人呢、啊，也要顺境界。你能够安人顺受，你的心里面没有分别，没有执着，没有烦恼，没有杂念，这就是修忍辱波罗蜜啊。精进不仅仅是说我们样样都要求进步，那是事上求进步，还要懂得在理上求进步。理是什么呢？清净心、平等心啊，《无量寿经》经体上讲的清净平等觉，要在这下功夫。我们的心是不是一天比一天清净？我们的心是不是一年比一年平等？清净平等从哪里说？就在日常生活当中，处事待人接物，穿衣吃饭啊，不起分别，不起执着，哎，心清净了，心平等了啊。要在生活里头修啊，肯定刚才讲了，外不着相，内不动心，智慧清清楚楚，明明白白啊，六度在哪里？就在日常生活，从早到晚啊，穿衣吃饭，处事待人接物，这就是六度啊，这个就是佛菩萨行啊。你要是真学会了，那就恭喜你，你就变成佛菩萨，你就不是凡夫了。不会呢，不会还去当凡夫去。啊，所以这个经义啊，字字句句，其味无穷啊。啊，要不能够领会，不能够把它完全落实在自己日常生活当中，那这个经有什么用处呢？啊，我们学它又做什么呢？啊，那么最重要的，凡夫为什么到不了佛菩萨的境界？病根呢，就是着相啊，妄想执着啊，这是世尊在华严经出现品里头讲的，一切众生皆由如来智慧得相，但以妄想执着而不能证得，这把病根说出来。那么这一部经呢，就是治这个病根。所以它的好处，它不是在知见上来治疗的，它是从根本上下手啊。所以首先告诉我们要离相，不能着相啊。菩萨要着了相了，那就不是菩萨了啊。所以这个地方这一句的标准放在此地，最低的标准 原叫初住菩萨啊，这华严经上说的四十一位法身大士，这最低的标准，金刚经最低的标准是破一品无明这一份法身啊，原初住菩萨的境界。当然不容易啊，当然难，我们连见思烦恼都没有办法，怎么能破得了无明？啊，说明菩萨一定要离相啊，也就是讲啊，要无住啊，不能住啊。那么接着得又说应无所住行于不实，底下两句是解释，所谓不住色不实，不住声香味触法不实。佛在这个经上不实讲的很多，不是什么舍，放下了，不要执着，思要做，做了不要执着，这个思要都不做了，那你就做空了，事情做了放不下，你做有了啊，这两边你总会做一边呢，住就错了啊！啊，两边都不住，勤修六度，不住空啊！心地清净呢，不着相啊，这不着有啊，这才叫菩萨法，有体有用。这才能真正达到幸福美满啊！住了一边，那就达不到了啊！换一句话去了，日子都不好过啊。那么由此可知，顺境逆境不相干啊，不相干。在乎自己那个念头会转了，只要一转，顺利境界都平等了，都是好姻缘了。那在这个里面成就六波罗蜜，成就六波罗蜜就是成就大乘，成就菩萨行，成就佛道。这是我们学佛必须要知道的啊！一切佛法都离不开我们起心动念、日常生活行为啊，所以它确确实实是事出世间最好的。世间有很多教学的东西，我们常讲所学非所用啊，用不上。你在学校学的那些东西，真正在日常生活当中，在自己事业当中应用的并不多啊。佛法不一样啊，字字句句通通用得上，没有一句话用不上，没有一句话是废话，这个了不起啊！所以如果把学佛跟生活看成两桩事情不相干的事情，那是完全不懂得佛法啊。那么那个修学 当然是有问题。啊，这就是古德常讲的盲修瞎练啊，不济于事。那么说不住相布施，又给你说福德不可思量，这个意思也是空有两边不住的意思，也是空有明显显示出来的意思啊。这个福德是真的福德啊，世间人那个福报是假的，那不是真的啊。为什么呢？一个人固然不住相，不住相的那个心量啊，佛家常说心包太虚，量周杀界啊，他的心量跟虚空法界一样大。他修一点点福报啊，或者是布施，或者是持戒，或者是忍辱啊，这个通通都讲的是纲领。一丝一毫的福，它的果报都是尽虚空变化界。为什么呢？随着心量扩大。如果心量很小的人，修再大的福报，那个福报还是那么小。为什么呢？被他那个分别执着啊圈住了，没有法子放大。修福大小是随着心量去变化的。一个人果然到不着相，空有两边都不执着，这是真心显露啊！他所修的是真实的。如果心量很小啊，念念为母啊，或者讲世间的英雄豪杰，那个心量我们看起来大了，他为国家为民族，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还是很小啊，跟虚空世界比那不能比呀。由此可知，他怎么修也出不了那个范围啊，怎么能比得上佛菩萨？所以这个执着要破一切执着。为什么彼得破一切执着？凡夫不明事实的真相，虚空法界从哪来的？虽然自古至今有不少人在研究在探讨，千百年来到今天还没有定论，还没找出来，这世间人用这些方法啊，就是现在所讲的科学的方法论，也永远找不出来，永 年没有见过，而四十呢，佛告诉我们，是我们自己心性变现出来的。啊，咱们要问，那佛怎么知道的？佛告诉我们，不但他见到了，每个人都可以见到。离开一切妄想执着，你就见到了。世间人为什么见不到呢？他用妄想执着来追究。妄不能破妄啊，真才能破妄，真才能够见到妄啊。所以佛讲啊，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啊！一切有为法，十法界一真庄严都是有为法，如梦幻泡影啊，是我们真心变现出来的。这个是事实的真相啊！法界不只是法界。实不是数字，是表法的意思，代表无量无边，代表圆满的意思啊！圆满就是一样都不欠缺。佛经里面常常用这个方法来表示圆满，实在华严上代表圆满，弥陀经上用其代表圆满。所以要懂得他表法的意思。圆满就是我们今天人所讲的无量无边。法界是无量无边的。每一个众生的法界不一样啊！法相唯识的经典分析的最详尽，大乘经上常讲共业别业，我们今天聚在一起，在这个世间，我们与一切大众生活在这个阶段里面，这个时空里面，佛法叫做共业。共业当中啊，每一个人又有别业，别业就是不跟人家共的。那么由此可知，从别业上来看，一个人就有一个法界，那怎么会相同呢？一个人呢也有无量的法界，从哪里变现出来的？佛给我们讲的，从妄想里头变出来的。如果离开一切妄想分别执着了，这些法界都没有。法界原本是一真呐，在一真里面，只有共业没有别业，别业就没有了。现代科学家也相当聪明，他们也发现了，但是他不叫法界，他们叫时空。我们听他们说的，三度空间、四度空间、五度空间、六度空间，到无限次次元的空间，跟我们佛法讲的这个法界意思完全相同。但 但是现在发现确确实实有不同的时空存在啊，怎么样去突破现在还不晓得。如果能突破了，那就讲可以回到过去，也可以进入到未来啊，这都是事实啊。可是佛法呢早就突破了。什么方法突破呢？禅定啊。像过去智者大师度《法华经》入定，他在定中啊能够看到释迦牟尼佛在灵鹫山讲《法华经》，那就时光倒流了。释迦牟尼佛距离智者大师1000多年了，退回到